第四课，床该摆哪里？对话。 总算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过来了，累死了。 哎，别急着坐下，先把一些大家具摆好吧。 床要放在哪里呀？衣橱旁边好不好？ 不行不行，不要放在那里，放在我的梳妆台旁边。 那里太挤了，进出不方便。 那就把衣橱跟梳妆台换个位置，空间就比较大了。 为什么不摆在这里呢？ 放在这里会正对门不好。 什么正对门？你太迷信了吧。 这并不是迷信，而是有科学根据的。 什么科学根据？还不就是风水师的那些说法？如果太在意那些说法，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了。 才不是你说的那样呢。所谓现代风水学，是指站在科学的角度，利用环境改造环境的一门学问，研究的是人与居住环境的关系。你不懂，不要乱说好不好？ 好，那你说风水到底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？ 譬如说家里的布置，如果在墙上挂很凶猛的动物或是刀剑这样的东西，就会让居住者的脾气暴躁，容易冲动。又譬如说镜子不能正对床角，这样起床时容易被自己吓到。 等一下等一下，你一口气说了那么多，我怎么听得清楚？你是说连墙上挂什么东西都会对人的个性有影响吗？ 对呀，光摆饰就有很多学问，你想了解的话，我以后再慢慢告诉你。 我懂了，难怪我老婆脾气那么坏，那把剑可别再挂上去了。 喂，你居然敢欺负我，你死定了。 好了好了，开玩笑的。不过我觉得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比较好，知道家里风水有问题，可是却没办法改变，这样不是住得很不自在吗？ 话是这样说没错，但是如果可以早一点了解，在租房子买房子的时候就可以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，才不会一搬进去就后悔了，你说是不是？ 生词一。 一，该。二，摆。三，总算。四，哎。五，压。六，衣橱。七，梳妆台。八，位置。九，空间。十，科学。十一，风水师。十二，在意。十三，所谓。十四，角度。十五，改造。十六，学问。十七，居住。十八，日常。十九，布置。二十，凶猛。二十一，动物。二十二，刀。二十三，剑。二十四，脾气。二十五，暴躁。二十六，冲动。二十七，镜子。 28床角29光30摆饰31老婆32把33欺负34风水学35正对门36譬如说37一口气38死定了。 短文。 风水到底用在哪里？一般来说，选一个房子，大概会考虑几个条件：地理位置、交通的便利性、周边的环境和价格等。随着生活水准不断提高，人们对选择住宅的考虑条件更多了，不只是上面所提到的几个，风水的好坏也成为重要的考虑条件了。风水这个词是中国近代的郭璞第一个提出的，到现在已经有1700多年了。相信风水的人认为，如果风水不值得相信，都过了1700多年了，怎么可能不被推翻？中国有句话说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从这里可以看出风水在中国人心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。英国的丘吉尔曾经说过一句名言，人建造房子，房子塑造我们，意思是说房子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。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，对人的个性、健康、命运有影响的不只是房子本身，房子外面的环境以及房子里面的布置、摆饰等都是有影响的。拿台北的地标台北101大楼来说，虽然它是一栋非常现代的建筑，可是建筑师参考了许多风水的想法。先从外观看起，它像一个个往上叠的盆子，每八层楼是一个盆子。往外斜的墙面让每个盆子看起来都像个聚宝盆，每个聚宝盆的四个角都有代表吉祥的龙，加起来就有32条飞龙。另外，大楼墙上的古钱币和左边的屋顶上的咬钱龟都是招财的意思。信义路正门和松智路侧门上面的遮雨棚都有10条鱼、10个钱币和10个如意，意思是十全十美。走进大楼里面，到处可见代表吉祥的如意。这些设计都不是偶然的，是建筑师在参考了中国的风水学以后所设计出来的。下次如果你到台北101大楼去，可以算算里面一共有多少个如意。 生词二。 一，地理。二，便利性。三，周边。四，住宅。五，词。六，西元。七，推翻。八，心中。九，名言。十，建造。十一，塑造。十二，命运。十三，本身。十四，地标。十五，参考。十六，外观。 十七，碟。十八，盆子。十九，鞋。二十，墙面。二十一，聚宝盆。二十二，脚。二十三，龙。二十四，鼓。二十五，钱币。二十六，屋顶。二十七，龟。二十八，招财。二十九，侧门。三十，遮雨棚。三十一，如意。三十二，设计。三十三，偶然。三十四，静待。三十五，锅仆。三十六，英国。三十七，丘吉尔。三十八，信义路。三十九，松智路。四十，一命二运三风水。四十一，加起来。四十二，咬钱龟。四十三，十全十美。